嘉一涵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读过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我们再次欢迎曹云金。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曹云金，在这儿还得给您问一声早安。 昨天我们跟金子也聊到了啊，这个相声语言的考究，特别是像侯宝林大师啊这样的名家大师，他们的这个相声语言就是特别的细腻。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听不同水平的或者说不同境界的相声演员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听着很入耳表达很到位境界也相对高一些的演员，把他们的语言落到纸面上来看，其实语言是很规整的，很精炼很到位的。有的时候我们听着传情达意不那么准确的时候，实际上发现他的语言是碎片化的，所以这种语言的雕琢和精简的这种训练，无论是台下的功夫还是在台上呈现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关键。 您看侯宝林先生的段子都特整，反正我唱戏啊没人给我喝过倒彩哦。您这那可不容易，舞台上唱一出哦，我不在舞台上唱，那您在电台，电台那是啊，没人给我喝过倒彩，是有人喝倒彩你也听不见。他这个东西都特别之准确，但是呢刚才您提到尚远提到的这个相声文本是特别准确的东西，但是你表达出来绝对不能像文本那样死板，同样这几个字儿要说出来这个抑扬顿挫，观众听着是特随意的说出来的，可是你要把它烙在纸上写出来，哎呦又这么精准这么准确，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相声的这个标准。而且一直我在说的，相声不仅仅是逗乐，相声要反映时代。刘宝瑞先生的段子，这个西行漫记，我的历史，这段子您听完了以后，我们能想到哦，然后还有这个支援新场，这些段子我们听完了以后，哎，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您看他在段子里提到，现在是1块钱，旧币啊就是10000块钱，这是多少钱？哦，我们就知道哦，那个之前时代旧币是多少钱，跟新币的一个换算，所以。一个相声段子不仅仅是在逗乐，不是说相声全部都是让大家哈哈大笑，有可能一个相声听下来就笑这么2-3回，但是您听完了以后，哎呦，好像是里边有很多的内容是您以前不知道的。 听前辈的段子，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是在生动地记录着历史， 对， 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角度， 对， 就是一个人文的画卷。 一大堆的笑话集锦搁在一块儿，您是乐了，那叫相声，那不是相声，那叫笑话集锦，那叫搞笑，那叫滑稽，叫什么都行，它不叫相声。

您家里来客人，问您敢不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您说您没那派头，然后呢，何中堂说他也没这派头，说罗锅许就有这派头，您说那别去了，闯吧，闯府，出了楼子您担着，您这不带路进来的不？您说我要没出来迎接，我怎么能听见这些话呢？少来这套，罗锅，许是站门后头听贼话呢吧？说到这儿，刘墉乐了，嘿嘿，没站门后的，我在门房呢，那不一样吗？你在门房干嘛？我看着我这东西，我怕丢了，怕人偷我东西。谁偷你东西？别丢人现世了，还卖抄家伙凑盘缠。行了行了，甭卖了啊！跟你说，皇上恩赐30000路费银，让我们哥仨还有和珅给你送来，赶紧接银子。刘墉一听，怎么着？皇上疯了？我把他参美了，我参完他头分掘墓，自个儿把自个儿发配了，然后还给我送30000银子来，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不对，这里边有事儿，但是什么事儿他不太明白，他不清楚，缓兵之计，不着急。哦，那得谢谢您，谢谢您。得了，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张成那边的哥都听见了。书房，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一这7王爷8王爷就不去了，对，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你得赶紧回去。罗官说话，7王爷8王爷，我这官刚丢了，怎么着？您来了我这儿就不能进屋坐会儿了吗？那么说我这地方太贱，您贵族踏贱地了，是不是？不至于吧，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眼看着我要回山东了，咱们聊会子不应该吗？我不是这个皇上他等着了，得我们不做了，赶紧就收银子，我们回去了。您看我就不配留您待会儿吗？9王爷过来了，9王爷好面子，刘墉拿这话一说，9王爷心里不痛快了，人家说的对，这么些年关系又不错，得，7哥8哥，这回听我的，干嘛呀？罗锅说的，让咱歇会儿不是好事吗？再说收银子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得了，咱们进去歇会儿，上他书房待会儿挺好，知道吧？这个，罗锅，你头先带路。哎，刘墉头了带路，来到书房口这儿，拿手一撩这门帘，来，王爷请，9王爷头一个，7哥8哥。正书房歇会儿不挺好？ 我怎么那么骚气？ 张成在边上乐， 不泼尿能骚气吗？ 来，里边请。你想屋里炉灰那个味儿，然后再加上尿，那能不骚气吗？来，王爷里边请。天也热，哎呀，这屋里太臭了。您看，哎呦，怎么那么脏呢？这是书房啊，这是茅房啊，你天天跟这儿看书，是这样进步的快，就希望赶紧把书看完了。哎呀，先好歹歇会儿吧，你看这桌子上都这么些个土。刘墉过来了，哎呦，还真是。张成刘安怎么收拾的屋子啊？怎么那么脏？张成刘安心说，不收拾他能这么脏吗？这不你出的主意吗？桌子上这么厚的土，王爷怎么歇着？去拿掸子去，掸一掸。9王爷，这别掸了，那一掸那土不就起来了吗？好不容易落上面。行，就这样吧，让我歇会儿吧。他一眼瞧见那把3条腿的太监，这有俩小板凳，他块大，还憋着坐那太师椅，他倒霉催的。7哥8哥，你们俩小板凳。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得歇腰。他奔这太师椅就来了，往上一坐，噗嚓！这大屁股都是摔的，哎呦，摔的他心里这难受啊，不光屁股疼难受，心里难受，心说，知道的是他这椅子不结实， 不知道，我肉的深沉呢，我把人椅子给坐坏了。我这么大忙，我什么品行？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把人椅子坐坏了。哎呦，他周过去了。信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摔坏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啪就一大嘴巴。那老爷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两吊四，你说不卖，你说什么？说这值四吊八，四吊八完了吧？让人给坐坏了。不知道我们爷俩两辈子中堂青似水明似镜吗？啊，家里本来就没钱，卖抄家货凑盘缠钱，挺好的一把凳子让他给坐坏了。坐椅子这人也是，这么大块儿。坐地上不完了吗？坐椅子坐坏了吧？哎呀，什么品行啊，还王爷，我呸。甩闲话，谁受得了这个？王爷站起来了，赶紧身上脱。罗锅，你怎么意思啊？骂他呢是骂我呢？没事，王爷没事，无所谓。不就两吊四四吊八的事儿吗？没事。什么两吊四四吊八？你是骂他呢是寒碜我呢？不就这把凳子吗？我给500两。哟，张成刘安给王爷打包。给装好了。连那半截扁担都给绑上。给包好了送家去。您是银票还是现钱？王爷没得可说，心里难受，屁股也摔着了。哦，怎么着还真卖我？那可不真卖着呢。您说给500两银呢？我，哎呀，心里边难受，心口疼，拿手啊摸这心口。哎呦，王爷，这就掏银票啊！给你，掏了一张500两的银票，给刘墉了。给你。哎呀，可气死我了。摔坏了， 拿把凳子去，快去， 给王爷搬太师椅。我不坐太师椅了，来俩板凳就行了，来俩板凳。那行，拿俩板凳给何中的。何身旁边想乐也不敢乐，心说你也是，他的凳子这么好坐吗？拿俩板凳，就王爷跟何身坐下了。啊， 张成刘安去沏茶去， 我们这儿给王爷打包呢。 等会儿，你早上再打吧，去沏茶去。 哎，我们沏茶去。酒王爷过来，行，甭沏茶了，赶紧收银子，我们走了。屋里脏也没法待人。喝口水，王爷，我现在是没有官了。那么说，去吧，让他们沏去吧，去。我跟他也甭费这话，费这话没用啊。行，让咱们沏去沏去。 张成刘安，用好茶壶、好茶碗、最好的茶叶、开开的水。 哦，刘安来信儿了。 哦，明白。 俩人奔后头跑沏茶。中堂府里没有破茶壶、破茶碗，都是盖碗，好的盖碗。找来找去，找到谁的？花匠把式，啊，绣花。剪枝叶的那个，他们用的那个大壶，他们没有盖碗，一大壶里边沏高碎用的，然后破碗，碗都破了口了，拿这沏水喝，沏高碎满天星，里边都是茶叶沫子，那个东西不能兑水，只能沏一回，沏一回往外倒着喝，而且还得少喝，多喝不行。 您那个茶壶茶碗借我们使使行吗？ 哟，大管家，您拿走。 您要茶吗？我们这茶叶次，不用茶，能找着比这还次的啊！ 你甭管了。拿着茶壶茶碗，来到后厨， 哎呀，刷一刷，刘安多手给刷的倍儿干净， 搁这儿。张成瞧见了，你干嘛？刷刷好沏茶。

您看您还不信，王爷，这样，您叫他们俩人进来回话。如果说他们俩人进到屋里边，那就没锁门；他们要不进来，准是把门锁了。我给你叫一个，准得进来，不敢锁门。张成龙啊，哎，王爷，进来。那个进不去，啊？怎么进不去？门锁了。 我确实过了。 我没想到他真敢锁呀！你这谁让你们锁的门？不是我们锁的，谁锁的？老爷锁的。你们老爷干嘛锁门？他这个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安排饭？那叫他来，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上粮乡了。上粮乡了。和珅过来，来吧，王爷，咱大铺睡觉。大铺，躺会儿，别睡呀，上粮乡打酒去，那我得等到多晨，那皇上还等着呢，我们得回朝交旨，我不管，赶紧把门开开。 王爷开不了， 开不了。我告诉你，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给我再说一遍，你敢连着说三个不开吗？ 不敢说不开，是开不了，开不了，开不了。 猴崽子，要气死我这是！猴崽子可气死我！哎呀，我伸手拨门，他伸手啊，从这门缝里出来，他拨这锁头。张成在外边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面棍烙饼用的，没棒。给他一点提示，先是顺着这窗户纸噗捅进来了，然后这么一豁了，王爷这豁，这什么玩意儿，手就伸回来了，跟王爷回擀面杖，拿擀面杖干嘛？敢拨门就棒你，这是要造反呢，敢棒我，我就不信了，伸手拨这门，哎呦，他真棒啊！我拿脚踹门，拿脚这么一踹门，顺着门缝，脚伸出来了，擀面杖翻过来，拿这头奔着怀里，啪！哎呦，他真棒啊！和珅在旁边，王爷，既来之则安之吧。没用。反抗是没有用的。 不是和珅，他们敢打王爷， 他们主子还敢参皇上。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忍着吧。行，猴崽子，等着我，等你们老爷回来，我再治你的罪。 刘墉干嘛去了？刘墉上金殿见皇上。乾隆在这儿等着三位王爷和和珅回来交旨呢，骑着自己的穿朝马来到金銮殿，这没人敢拦他，这太后赐的。刘墉往金殿上走，有俩小太监在门口这聊天，刘墉好听贼话，站边上听着他们俩说什么。跟你说吧，刘墉要倒霉。怎么的？刚才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之后他是走，他不知道和珅和的人上殿了，金殿以上献祭定祭，跟万岁爷都商量好了，旨意上写的三万路费银，其实户部拨银四万两，这叫明三暗四。留的人不知道，贪赃过万，等到第三天头上一出城，这就宰了，留的人要倒霉。哦，是这么回事，可不嘛。我告诉你，这事儿要上刘墉留的人知道，那就麻烦。哎呦，您在这儿啊。过来，谢谢。你别客气，你可别说是我说的，你放心啊，我不跟别人说。有人通传，刘墉上了金殿，乾隆纳闷，乾隆心说，不对呀，这个送银子的没回来， 那个接银子的怎么先回来呢？这 是什么道理呢？宣刘墉随着进殿，刘墉进来了，不是官了，往品级台这一跪，草民刘墉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刘墉，你回来干嘛来呀？ 我有事儿。 让你走了吗？官不都没了吗？ 啊，是。您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何中堂给我送银子去了。 是啊，这不是好意吗？ 是啊。我问您，您让他们给我送多少银子？ 他让你送三万两。 皇上不会说瞎话，他没骗过人，说走嘴了，四三万两。刘墉一听，什么叫四三万两？皇上，您说谎啊？ 寡人我怎么能说谎呢？啊， 您给我不是三万两，给我银子是四万两。皇上一听，完露馅了。 刘墉，你怎么知道的？ 何中堂都告诉我。 这个和珅呐，哎呀，他两头买好啊。和珅告诉你？ 对呀、啊，和珅告诉我了， 跟我说什么呢？ 皇上恩赐路费银，这笔银子呀是他上金殿替我讨下来的。哦，他上你那儿买好去了。对，他知道我官没了，让万岁赏赐我银子，这个呢结果您就答应了。然后他跟您这边说的是啊，明三暗四，旨意上写三万两，实际户部拨银四万两。然后到了我们家跟我说了，明三暗四，出城之后你贪赃过万会宰了你，可是多这一万银子这怎么办呢？没地儿搁吧，先搁他们家去。等这事儿平息了以后，他再给我送去。我说何大人，您对我这么好，已经帮我讨下来银子了，这一万两干脆我就别要了，我就给您得了。乾隆心说，哦，和珅是为了贪他这一万银子，太不像话了，回来我怎么治你的罪呢？啊，我想我这一万银子就别要了，就给何中堂。可是我又一想，这一万银子它不是我的呀，这是万岁爷您的，这不我上金殿来问您来了吗？这一万银子是给他呀还是给我？ 给你。这一万就是给你的啊，甭听他和珅的什么明三暗四，没有那事儿。我写错了，我就是给你四万元的啊。这个我现在有口谕，你收下吧。 臣谢主隆恩。乾隆反应过来了， 哎，不对呀、啊，我赐你银子刚才上殿，你怎么不谢恩呢？ 他说刚才不够数。 哦，你上这儿凑数来了。 乾隆心里不痛快，嘴上呢就得说几句，心里埋怨和珅，也埋怨刘墉、刘爱卿啊。哎呀，没有你这样的，哪有臣子上殿参皇上的？你这不像话呀，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 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的我， 他有人挤兑我。 谁挤？ 和珅、和中堂。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参文，明日参武，说我欺负人，参的全是小官。他说一个人，这个人在大清朝偷坟掘墓了，说我就不敢参。 我说不可能，你说一个人我就敢参，我如果不敢参，我磕头拜你为老师。和珅说了，那行，你要敢参，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他说了，就是我主万岁，您偷坟掘墓了， 问我敢参不敢参。我一想，我如果不敢参的话，我得拜他为老师。 万岁，您想这个道理，我拜师没关系，可是咱们是干哥们儿。 我要是拜了和珅，你想，那您不也得成他徒弟了吗？不能拜。参的好，该参，该参。和珅给你磕头了吗？还没磕呢，没事，回来我下旨让他给你磕死。 乾隆心里这气呀、啊！ 哦，合着是和珅出的主意让你参我， 对， 是和的人出的主意，那你也不应该啊，你也不应该说受他人的挑拨你就参寡人我呀，对不对？你想，你爸爸刘同训三朝元老，那是中堂，你也是中堂，你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这是铁帽子中堂，臣谢主隆恩。我说什么了？您刚才封我们家为铁帽子中堂，我多的说，您刚才说的啊，我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我爸爸是中堂，我是中堂，你们家是铁帽子中堂。 哦，跟你说话以后得留神， 他老逮你漏，是不是受不了？哎，你说刚要说别的，刘墉上前两步，从龙书案以上把这帽子拿过来扣自个儿脑袋上。可您记住了，他这铃子冲着乾隆呢，他就扣脑袋上了。乾隆一瞧，刘墉你这是干嘛？戴帽子，铁帽子中堂。哎呀，戴帽子也不能这么戴啊，哪有铃子冲前的，铃子冲后你才算官复原职。臣谢主隆恩。 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表演的相声《官场斗》。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那么在这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云金啊跟我们展望展望啊，这个最近有什么创作的段子，或者今后会做什么样的专场的设计，好吗？ 最近就是主要就是在喜剧现场，我现在是每周六的下午和晚上都在喜剧现场演出。 嗯， 因为啊，前一阵好多朋友和媒体都在问我，今天是不是不说相声？有人说你退出相声界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出相声界了？他说你这个说那，我说我，他问我，好多媒体朋友问我说这个，说今呢这个现在演戏演的多，然后你对于演戏啊，你有什么对自己的目标？我说我之前用了15年让大家记住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说我希望在演戏方面后边再用15年让大家忘记我是个相声演员。我所表达的意思是让人家觉得我啊干什么像什么，看我演戏的时候就不觉得我是个相声演员了。然后有的人就非得曲解啊，这种网络暴力啊，什么什么水军啊，就非要给他解读成这个我要退出相声界了。所以呢，我也为了较这劲，每周六下午和晚上，我现在都在喜剧现场，啊，和声会那儿带领听云轩演出。如果您有时间呢，您那儿看看我去。还有就是跟咱们空中笑林的朋友聊一聊，向您汇报一下，我呢准备弄点单口相声，因为太多的人在问我说，金子，您这单口相声什么时候能这个出来点？我好好的找找时间，我弄出个两三个短篇的。这个单口相声，赶个对的时候，咱们在剧场里演一演。 好， 还得有遇上对的人。 嗯， 因为呀、啊，有些观众他是来听包袱来的，这单口相声包袱他不那么多，他听的是故事，听的是滋味，要的那笑料必须得在肯节上。 嗯， 所以呢，我还得提前做好宣传。您要是为听包袱来的，您再换一天；如果您想听单口、听滋味、听金劲来的，您